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166章，我哋呢一班人虽然大部分呢都系受过高等教育嘅，但系思想里边仲系有啲抵触嘅情绪。李宇更加唔客气咁讲：，唉，真系晦气啊！我啊呢一世最憎就系小鬼子，遇到咗佢哋肯定冇啲咩好事啊！我亦都对研究呢一个人嘅尸体冇咩兴趣，我话讲：，唉，中意点死啊点死啊！唔得闲喺度浪费时间啊！我哋做正经事啊！我呢个人就系咁低俗噶啦，同国际接轨嘅道理我亦都懂。不过呢，我唔鍾意扶桑人嘅。这个如果系其他国家嘅话，我可能仲会研究下佢点样死。而家一啲都唔想喺佢身上浪费时间。林教授几个冇咩仇视嘅状态，反而豆腐同李宇系显得好激动。一听我讲完，豆腐就即刻讲：老亲啊，讲得啱，唔好喺度浪费时间啦。吴思东啊，皱咗皱眉头讲：你哋啲眼光唔好咁狭隘啦，已经系现代社会啦，国家同民族之间要讲求互通嘅，唔通你哋唔用扶桑产品咩？豆腐听完就讲：我净系鍾意睇佢哋啲动作片嘅啫，其余嗰啲就唔使啦。佢哋啲动作片做得比我哋啲好啊。吴思东咁样俾豆腐一讲完，真系激亲，即刻就做出一副唔想理我哋嘅样。其实豆腐呢句话真系冤枉人哋，人哋喺其他方面确实系做得都比我哋好，唔好咁样样一足高打死一船人啦。不过系世仇啊嘛，既然系咁，有咗世仇，睇人就周身唔顺眼噶啦。我哋商议完毕，决定呢就唔再去理呢一具咁嘅尸体啊。理鬼得佢当时出现咗咩情况啊？呢啲同我哋都无关，我哋只需要快啲搵啲材料离开呢度啊！真点知道就喺呢个时候，一直喺度专心观察尸体嘅吴思通突然间就讲：诶，呢个尸体嘅啰柚下边好似扎住啲嘢噃。讲完，佢就将啲嘢摸出嚟，大家一睇。竟然又是先前豆腐找到的那些嘢，唔通里面又是啲咁嘅咩稀奇古怪嘅粉末？吴思东呢就好睇唔起我哋呢几个淨係识纠结世仇又唔识得与时共进嘅人，所以都唔理我哋，佢自顾自咁拆开一层又一层嘅塑料。咁由于呢个地方吹唔到风，所以里面啲粉末就完整咁保留咗落嚟，好似係一啲燃烧过嘅烟灰。根据呢个扶桑人着嘅衫嚟睇，佢死亡嘅时间应该就冇3年嘅，但係唔知道点解呢个尸身会变成一个好似石头咁坚硬嘅状态，又冇腐烂到。豆腐忽然之间推测咁讲：咦，会唔会系呢啲咁嘅粉末有关呢？阿英吓咗一大跳讲：吓，咁我哋先前俾啲粉末黐过㗎喎，而家点办啊？我啊叫佢哋唔好乱咁估呢，八字都冇一撇，呢啲咁嘅事如果越乱諗就会越引起恐慌。嗰一包粉末咁层层叠叠咁包起上嚟，因为就有毒，因为就係好重要嘅。如果佢有毒，咁李宇同阿英你而家就唔可能咁活蹦乱跳。所以我就觉得第一种嘅可能性就大啲。可能呢啲粉末有住一啲极其特殊嘅作用。由于出咗呢一个咁嘅插曲，大家又重新升起对呢具尸体嘅兴趣。林教授就将个尸身搜咗一次，摸出咗一本笔记簿，翻开嚟一睇，係密密麻麻嘅日文。显然佢又睇得懂，推咗几下眼镜，就一页一页咁望落去，神情就变得严肃起上嚟。我睇到而家咁嘅情形，佢好似系有啲发现，一时之间我亦都唔敢打扰，大家就喺一边等。足足过咗半个钟头， 林教授先睇完呢一本笔记簿，并且将笔记簿上边嘅内容啊开始梳理咗之后，就讲俾我哋听。原来呢个人系一个医学家，佢就专注于病毒嘅研究，亦都唔知道从边度打听到一个消息，话咧呢一个咁嘅船撞墙嘅下边有一艘战争时期秘密撤退嘅军船。嗰一部军船上边搭载住就系当时臭名远扬嘅731部队嘅一啲人员。731就系一支研究病毒嘅组织。扶桑当时就想打细菌战嘅，所以就捉咗好多嘅人做活体研究，进行病毒实验，以期能够用病毒征服我哋中国。所以佢嘅行为啊残酷无比。为咗做实验，对人体进行活体解剖，呢啲都系家常便饭啊！仲曾经投放过老鼠传播嘅病毒，造成咗大规模嘅伤亡、疟疾同埋一啲前所未见过嘅恐怖病征，造成过大量嘅国人伤亡。到而家，就当时亲历者嘅后人提起呢啲事，都忍唔住跪低痛哭。所以讲是民族之痛。当时扶桑投降了之后，撤退就较为了匆忙。731部队的一些人和很多实验的资料都未传输完毕，所以就留低了一部分的资料。这一只船就是731部队其中的一部分，因为是细菌的生化战，是被世界战争法则明文禁止的。所以他们亦都不太于明目张胆，撤退的时候亦都是通过各种的渠道秘密撤退。其中在海退的一支小分队的船只就失去了联系。这个人亦都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认为这艘船就是当年在这个这样的船撞墙出了事。所以他就带着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来这里，希望可以打捞到一啲当年731部队最后研究嘅成果。呢一点我哋就真係冤枉咗佢。呢个人想要打捞呢啲咁嘅资料同埋样本，并唔係有啲咩其他嘅渠道啫。留低呢本笔记簿嘅人叫做神木一郎，作为呢个病毒研究专家，佢认为医学嘅进步必须呢就要有牺牲。比如是这个活体研究，现在现代的活体研究都是要建立在无害的研究之上，不过这样就大大地缓减了医疗水平的发展。而相反，731部队曾经做过大量的活体实验，并且对每一种病毒都研究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神木一郎认为731的研究档案和样本有很多现今医学都没办法窥测到的，找到了这些资料，或者就可以将医疗水平向前大大推进一步。在笔记簿里面他还指出了两点。第一点推测，他认为现在有很多的新病征事实上都是各种各类的病毒的变种，而731部队当时为了战争运用了我们的同胞做活体实验，在研究病毒变种上面取得了很大的研究成果，用这些研究资料可能可以将现在很多的病毒变种杀灭，譬如是癌症或者是艾滋病等等。第二点呢，这个是一个理智并且能够直视自己错误的扶桑人。在笔记入边，他很多次咁提到了对于祖辈犯下来的罪行深感痛悲同埋无奈。他认为战争里面死去的人是不可以再复活的了。731部队研究的成果固然就是很令人气愤，但是与其气愤，不如将这些用鲜血和仇恨汇聚成的资料转化成为造福人类的成果，亦都算是一种赎罪。 几个志同道合的研究人员于是就来到了这个地方进行打捞。这个船撞墙好大，因此真正能够找到那一艘传说中的船已经是半个月之后的事情了。几个人本来就抱着试一下的心态，没想到竟然会成功，所以就非常之激动，在笔记簿上边就详细地记录了那艘船的位置。这几个人落水打捞了之后，好快就找到了保存的样本资料的保险箱。他们就费尽力将这个咁嘅箱啊搞出了水面。点知道连心日久，保险箱竟然是自己打开了，里面的试管保存的样本大部分都损坏，有些就跌入了这些层层叠叠的船体的裂缝罅隙那里就遗失了。发生这样的事令到这几个人真的非常之嬲怒，对于剩下来的样本已经为数不多，那几个人只能够用塑料来严密地采集，但是这一次事件造成的伤害真的无法弥补。那些病毒的样本里面，有些样本是通过接触传播的，有些是通过空气呼吸道传播，没办法清理。好快其余的几个队员相继陆续地出现了不同的症状，每个人的发病的情形都不一样。有些人成身痕都不得了，而之后溃烂，有些人就不停地喝海水，有些人的肚里面长出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变异的蛔虫，死状就非常之凄惨。而死者神目一郎，就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僵硬，甚至乎连行路都难。他的同伴就相继地死去，没办法离开这个地方。生命的最后几日里面，他就只能够将这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写下来，希望可以有人发现并且将他的尸体进行焚毁。这个病毒研究者担心他自己和同伴的尸体会成为了某些病毒的传染源头。